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00集，媳妇儿还是姑爷？白玉堂听了展昭的话，哭笑不得，正想关窗户，不过脑中突然有什么一闪而过，展昭刚才那句不睡的话也会不知不觉就做梦，似乎戳中了哪个点。白玉堂靠在床边发呆，首先他敢确定自己当时是没睡着的，又不是痴呆，睡没睡他还是分得清楚的。其次，他公孙小四子和庞玉都做梦了，可同一环境下的展昭赵普却没做梦。问题应该不是出在人身上，而是有某一个切入点。他和公孙是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睡着的情况下做的梦，而小四子和庞玉是睡着的情况下做的梦。他们四个一定是经历了一个共同的时刻，是什么呢？展昭拖着脸看着靠在窗边发呆的白玉堂，再一次赞叹： 这耗子长得真好看，光看脸就可以吃下一碗白饭。 展昭又想到下午从浴桶里将某人捞上来时候的情景，展护卫拖着脸： 哎呀，非礼勿视，但是看见了也没有办法。 同样拖着脸发呆的还有公孙。此时公孙房里，小四子搂着被子已经睡着了，公孙就趴在他身边，双手拖着脸望着小四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发着呆。范琼花的药性按理来说是很低很低的，一定要睡着了的人闻了才会做梦，可范琼花并没有蒙汗药的作用呀，为什么他会不知不觉就中招，然后又没有中迷药的那种昏沉感觉，真是活见鬼了。公孙叹了口气，伸手揉了揉小四子的肚子，小四子显然也没睡熟，动了几下，笑眯眯搂住他蹭。 醒着呢还是做梦呢？ 醒着呢。 小四子一只眼睛睁开一点点，公孙又戳了戳他肚子，小四子咯咯笑着在床上滚来滚去。 爹爹，我口渴。 小四子闹了一会儿就跟公孙要水喝，公孙爬起来去给他倒了杯水拿过来，小四子撅个嘴： 是花茶吗？ 你想喝花茶呀？ 不喝花茶。 小四子接过公孙递过来的杯子瞄了一眼，见是白水就拿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两口。 不喝花茶，喝那个睡了醒不来。 公孙微微一愣，盯着小四子瞧了起来，良久，公孙突然一拍被子，啊了一嗓子： 啊！ 小四子被他吓了一跳，同时屋顶上摔下两个影卫来，冲进来就问： 先生出什么事了？ 公孙哭笑不得，赵普那几个影卫有些过于紧张了。 没，想起件事情。 公孙用一旁的小被子将小四子一卷抱起来，直冲展昭和白玉堂的屋，因为就在一个院子里，所以没几步就到了。公孙跑过去的时候，白玉堂正在窗边发呆呢。 白兄，你今天上午喝茶了没？ 公孙劈头盖脸就问了一句，白玉堂微微的愣了愣，有些没反应过来。 是不是喝了山茶花的茶？ 公孙接着问。展昭也从床上爬起来了，跑到窗口： 我们上午到客栈的时候，伙计给我们上两壶茶，一壶是金莲花的，一壶是山茶花的。玉堂说不喜欢金莲花的味道，所以喝口味比较清淡的山茶花，我喝的是金莲花。 山茶花的茶水。 这时不知何时赵普也走了出来。 我们来的路上小四子说口渴，子颖在茶寮买了茶。 啊，许县的人好像习惯喝花茶，而且他们通常都是上两壶茶，一壶金莲花， 一壶山茶花，有些人是两壶对着喝，这两种茶兑在一起之后会产生一种滑腻腻的口感，不过很多外地人都喝不惯，所以会挑一种口味来喝。 众人都看展昭，展昭点点头， 是有这种喝法。花茶的品种其实很多的，不过只有老人家才会那样对着喝，年轻人大多都是单喝，本地人反而喝绿茶更多，反倒是外地人喝花茶的情况更普遍吧。山茶花茶是徐县的特产，很多外地人慕名来喝呢，还会当土产买。 赵普让人详细统计了一下，发现今天上午喝过山茶花茶的只有白玉堂、公孙、小四子以及庞玉，而其他人都是喝其他的花茶和绿茶，军营的士兵和衙役们都喝的随身行囊里的水。 于是问题出在山茶花身上。 霞儿。 啊，少爷怎么了？ 有山茶花吗？ 山茶花？少爷，你不是不喜欢喝花茶的吗？ 寨里有没有？ 山茶花和金莲花都是客栈酒楼里卖的茶哦，红缨寨里没有，那个容易坏的，但是买一次又很多，所以一般人家家里不备的，都是做买卖的地方才喝，而且那个茶好淡，喝一泡之后就没味道了。 那许县的山茶花都是哪儿来的？ 茶叶铺里买的吧，不过有些讲究一点的人家会买山里摘的。 山里有？ 在茶叶铺里卖的那种一大筐一大筐的都是茶园种的，而那种农户挑着挑子出来卖的都是山里摘的，稍微贵一点，不过口感更好。 经常有的卖？ 有啊。 喜儿点头，众人都看公孙。 很可疑，最好都买来一一查查。 喜儿，能不能把许县的山茶花都买来？ 都要啊。 将许县所有用来泡茶的山茶花都买了，每一个茶铺的都标注清楚，分开存放。私人拿出来卖的，就问清楚他们是在哪儿摘的。 倒是可以，不过要雇当地人才行。 白玉堂顺手拿了桌上的钱袋给喜儿。 够不够？不够让白福再拿点。 众人一起瞧了一眼钱袋。扶额，展昭嘴角抽了抽，白耗子那个土豪又开始撒钱了。天尊还在一旁摸下巴， 不够吧？好多茶叶呢。 喜儿看了看钱袋里的银子，嘴角抽了半天。 是买花茶，又不是买大红袍，这银子半个许县都买下来了。 说着。丫头瞄了白玉堂一眼，顺手一拽展昭的袖子，拽到一旁，小声嘀咕：“ 少爷，白少爷这么败家的，那会不会好难养？夫人说的，娶媳妇儿要会过日子，光好看不顶用的。” 众人忍着笑瞧了白玉堂一眼，眼神满是促狭，那意思，哎呦。五爷，人家丫头嫌你光好看不贤惠。白玉堂忍不住扶额，一旁殷侯好意提醒了喜儿一句：“ 你家少爷才是被养的那个。” 展昭一个白眼飞过去，殷侯望天：“ 难道是姑爷？可夫人说是少奶奶，我打赌压了十两银子是少奶奶。”哎呀！ 少胡说八道，你才多大呀，想些有的没的，谁让你们赌钱了？ 喜儿话没说完，被展昭拽住小辫晃来晃去，喜儿捂着两边的发髻直晃。 明天记得买茶叶啊，你低调点，别太引人注意。 哦，好嘞。 喜儿拿着钱袋蹦蹦哒哒跑了，跑出去几步又跑回来了，看白玉堂。 姑爷， 喜儿话出口，又被展昭拽了一下小辫儿。 白少爷，这银子能把所有茶叶都买回来了呢。 按照许县中招的人数来看，也有可能不止山茶花一种有问题。 那我把所有的都买来。 喜儿跑下去叫齐了几个姐妹连夜办事去了，貌似这茶叶都是早起买的，所以要早些准备。 书呆，你觉得是有人故意在山茶花里下毒？ 不是，这个泛琼花药性变异得很厉害，而茶花本身也有一定的药性，我怀疑两种花种在一起授粉的时候串了种，成了另一个品种，有药性，但是外形更像是山茶花，所以被人摘下来之后泡茶喝了。我们的中毒症状可能是山茶花引起的，而非泛琼花。 对呀，衙门里就没有泛琼花，不过我喝了山茶花茶水，然后我也做梦了。 总算有了线索，大家倒是也松了口气。 先去休息吧，明天一早啊，花茶都买回来之后一查便知。 众人都点头，如果是喝进去的毒，那比闻到的毒要好控制多了，大不了找到毒源之后将那里的山茶花都摘干净。于是各自回房，放下心头大石之后也有了倦意，很快便入睡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啊呜！ 小五，你怎么又嗷呜上了？ 多多，外公带回来那匹小矮马在那儿，我跟他打招呼呢。 哎，真是他，来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出门了。 走，去看看他。嘿， 小五，你悠着点儿。你那一爪子还不给他拍趴下。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看着小而已。 你来这几天还适应不？ 挺好的。 挺好就好，嘿嘿，那你也是时候感受一下龙图的企业文化了。 企业文化？ 喏，给你，来照着念。 这是…… 别害怕，习惯就好。 各位哥哥姐姐，我是新来的成员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。 哦天哪，好可爱，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一只可爱的小马仔呀。